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很多同学啊喜欢用手机自拍，然后呢把自己的图片通过美图发到朋友圈等社交媒体上。最近美图举办了一场活动，让自拍爱好者们进一步了解美图的功能和相关的一些使用方法。好，那么了解具体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呢，美图公司呢是一家为大家们提供啊图片工具，同时啊专注于美容生态系统的一家公司。最近啊他在上海举办了美图变身节，美图哈，这英文翻译特别的简单，就汉语拼音美图。他专注于为朋友们提供一些图片工具， whichfocuses on 啊 ，focus 我们都学过哈，专注于某一件事情，同时后面加介词 on， focus on the beauty ecosystem， 后面有一个词哈叫 ecosystem， 表示一个生态系统。系统我们知道 system 前面加一个 eco， e c o 合到一起呢 ecosystem 表示一个生态系统，同时前面得加一个美容的 beautyecosystem。 By offering images tools for ladies， 提供一些美图的工具，也叫 image tool 哈。 image 我们知道图片这个词啊意思不难，但是呢我们在发音的时候呢要小心了，它的重音在第一个音阶上哈， image 啊不是在第二个上面。 image tool for ladies open their Mayvolution festival in Shanghai，这是美图公司举办的第一个线下的社区节。美图啊现在已有呢 4.5 亿用户，其中 61% 呢它的年龄段在18岁到30岁之间。 It is the first offline community festival， 第一个 offline， 我们说这个 line 呢是线， online 线上， offline online 啊，两个词同学们记下来。比如说有些课呢可以通过 online 的形式进行上课，但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呢跟老师能够面对面的进行交流，那么这种课呢我们叫 offline 哈，在线下的一些活动哈叫 offline。 而这里面讲到的是一个社区的一个节日 community festival 啊，这次我们讲过 community festival held by 美图 which has 450 million users 啊，它的用户达到 4.5 亿 and 61% of whom are between 18 and 30， 它的年龄段呢大概是18到30。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Mayvolution 哈，我们一开始讲的这个节日的名称哈特别好玩。那么美图变身节啊，它这个名字呢由这个美和进化两个词哈合成的，意思呢是指美的发展和进化。The Mayvolution is a combination of a Chinese character 美啊。首先呢，我们看 M E I 呢是美图的这个美，后面呢是一个 evolution E V O L U T I O N 啊，把这个 E 去掉了，叫做 Mayvolution 啊，合到一起呢是指美的哈、啊、或美图的一个变身。The name Mayvolution is combin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Mei meaning beauty and the English word evolution。那么通过为期3天的活动啊，美图的用户可以在公司的美容生态系统中找到他们的社区和朋友，包括呢美图的摄影、人工智能和图像优化技术。 Through the 3-day event 啊，通过3天的 3-day event， 美图 user can find their communities， 可以发现哈、啊，会找到他们自己的一个社区，同时呢在社区里面可以找到自己的 a friend beauty ecosystem with 美图 photography 哈、啊，美图的一些摄影 AI and imageTechnology 哈 ，AI 我们讲过呢，是指呢人工智能哈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以及呢图像的一些技术 ，image technology。活动期间哈，公司呢或者活动展示了人工智能等技术，同时啊还帮助大家测试一下大家的皮肤的质量，并提供一些化妆的技巧，让大家在拍照的时候呢更加的漂亮，让用户哈与一些明星和一些大的品牌进行互动。During the event，Made to showcase technology， 这里面讲到了一个 showcase 展示啊 ，showcase showcase， 往往呢是一个展会、一个说明会能够强调的、突出某一个产品，用这个词呢 showcase technology like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test skin quality， 后面讲到了。以测试呢大家的皮肤的质量 ,test skin quality, 啊皮肤的质量 ,and give makeup tips, 同时呢给大家一些化妆的技巧，让自己如何在拍照的时候呢更加的漂亮一些 ,make up, 啊表示化妆 ,tip, 是指我们说一些技巧好的方法 ,tips, and allow user to interact with stars and brands, 让这个用户和明星和品牌进行有效的互动interact， 又讲到这个词了，互动 interact with stars and brands。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图的一些产品哈。美图目前有13个应用的程序，在全球呢11亿个设备上呢使用，每个月大约产生60亿张照片。通过美图拍照啊，用户可以让皮肤更加的光滑，脸呢更加的瘦长，甚至啊可以在脸上有一层虚拟的腮红，让这个照片更加的漂亮，更加的好看。美图 currently has 13 apps， 13个应用程序哈 ,13 apps installed on more than 1.1 billion unique devices worldwide。11亿个设备上的使用哈 ,1.1 billion, 我们说这个 billion 呢是10亿的概念 ,1.1 是11个亿 devices worldwide, 在全球范围内。后面跟着是呢 producing6 billion photos per month， 每个月产生的照片的数量呢，达到60亿张照片。那么接下来看一下这个 APP 啊，它这个应用能够有哪些功能？我们看看一些相关的词哈、啊，和我们的化妆有关。The app Smooth Skins， 讲到这个 smooth S M O O T H 这个词呢，作为形容词表示说特别的顺滑，特别的光滑。在这里面是一个动词，表示让我们的皮肤啊更加的顺滑，更加的光滑，叫做 smooth skins， 让我们的脸显得更加的瘦长一些。这个瘦叫 slim， S-L-I-M， slim down faces， slim down faces， even apply a layer of blush， 腮红哈 a blush on your face， 同时呢 adding a beautifying effect to your photo，同时呢让你的照片看起来呢更加的漂亮，更加的美， adding a beautify， 这个词我们学过 beauty beautiful， 今天呢用的是 beautifying 啊，更加漂亮的一个 effect， effect 一个效果合到一起 beautifying effect to your photo。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美图的其他的一些主推的功能哈、啊，比如说 make up plus 啊，它叫一个 make up 化妆 plus 啊 make up plus，这个词我们刚才讲过了 ,makeup 化妆加一个 plus。那么这个 makeup plus 的用户呢可以尝试一些化妆的虚拟效果，然后呢学习如何把这个化妆啊效果呢体现在现实当中。它的感觉是相当于呢通过这个系统呢线上模拟一下化妆后的一个效果，然后在线下呢根据这个模拟的效果呢实现线下的体验。makeup plus user try on top makeup look， 他可以尝试一些哈、啊，非常简单 try 试一些 make up look， 那么试一些呢化妆的一些效果，比如说我们试试这个牌子，试试那个牌子，然后 and then learn how to bring those look into the real world， 然后学会如何把这些虚拟的这些效果呢在现实生活当中能够体现出来，叫做 learn how to bring those look into the real world。 那么第二个功能叫做 airbrush、啊、air 是空气这个词，后面这个 brush 这个刷子，它呢是为男性和女性设计，它的目的呢是为用户提供专业的一个照片的修饰，以达到一种非常自然的一个效果。 Design for both men and women， 它为男性和女性啊设计的，不仅仅是为女性了。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 Makeup Plus， 它的用户应该是女性朋友更多一些啊，因为呢这个化妆品啊一般男性用的不是那么的多。而第二个这个 Airbrush， 它的设计的对象呢是 men and women，它能够为用户提供专业的照片的一个修饰， Airbrush provide user 一个 professional photo retouch， 叫做一个非常专业的图片的一个 retouch， touch 触摸，前面再加一个 re 呢，表示说我们对某件事情呢再碰一下，再摸一下，它是指呢我们一些艺术作品呢进行再一次的修改 ，to achieve a natural look， 那达到一种非常自然的一个效果。还有一种功能叫 Beauty Plus 啊 ，Beauty 美这个词加一个 Plus， 它是一款呢通过触摸的方式呢达到一个美化的功能。Beauty Plus 用户呢可以呢立即修改他们的照片和视频自拍 ，with one touch feature， 它只是说一键触摸哈、啊，叫 one touch feature。Beauty Plus user can retouch， 刚讲完那个单词，看啊，叫 retouch， 可以修改。Their photos and their videos 啊，他们的视频，一他们的照片，二呢他们的视频。那么我们知道呢，在中国哈、啊，约有呢70%的社交媒体用户啊，每周至少呢上传一张照片，超过一半的自拍，并通过主要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照片，都是由美图的应用来处理的。About 70% of social media users in China 啊，那么讲到了说70%的社交媒体的用户哈、啊、，media users in China upload 表示上传，这个 load 这个词呢，我们说可以呢跟 download 是下载，而这个 upload 呢是上传啊，两个词通过不同的一个 down 一个是 up 来表示不同的方向啊 ，up 是上 ，down 是下。At least one picture to social network every week 啊，每周啊，差不多呢一个照片。More than half of the selfies and other photos posted on China major social media platforms were processed by 美图 apps。绝大多数的照片呢，都是通过美图的修饰呢，上传到了这个网上平台。好，那么接下来皮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Meitu, which focuses on the beauty ecosystem by offering image tools for ladies, opened their Mayvolution Festival in Shanghai. It's the first offline community festival held by Meitu, which has 450 million users, 61% of whom are between 18 and 30. The name Mayvolution is a combin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Mei, meaning beauty, and the English word evolutions.Through the three-day events, Meitu user can find your communities and friends in the company beauty ecosystem with Meitu photographies, AI, and image technologies. During the Shanghai event, Meitu showcased technology like AI to test skin qualities and gave makeup tips, allow users to interact with stars and brands. Meitu currently has 13 apps installed on more than 1.1 billion unique devices worldwide.Making approximately 6 billion photos per month. The app smooth skins, slim down faces, even apply a layer of virtual blush, adding a beautifying effect to your photos. Makeup Plus user virtually try on top makeup looks and then learn how to bring those looks into the real world. Airbrush. Designed for both men and women, Airbrush provides user professional photo retouch to achieve a natural look.With its one-touch beautifying feature, Beauty Plus user can instantly retouch their photo and their videos. About 70% of social media users in China uploads at least one picture to social networks every week. More than half of these selfie and other photos posted on China major social media platform were processed by Meitu apps.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 Little Witch Learns to Read 第二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Hannah.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Today we have our third and final story about the Little WitchAre you ready to find out what she gets up to today? 3, 2, 1, let's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Little Witch Learns to Read. Mother Witch was worried. The witches had a meeting while Little Witch was at school. Little Witch is so sleepy, said Mother Witch. We have to find out why. They looked for clues. They searched the yard. They searched the whole house. At last, they came to Little Witch's room. Mother Witch looked under the bed. Aha! She screeched and pulled out a book. Oh, can you see what book has Little Witch been reading? Snow White. White snow? Read Cousin Dippy. I thought all snow was white. Ah, backwards, said Mother Witch. It's called Snow White. They read the first page, and they read the last page,And they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Ah! Screamed Mother Witch. What is this nice book doing in our house? Mother Witch really doesn't like nice books. When Little Witch came home, all the witches were waiting. Mother Witch waved the book in her face. Why was this book under your bed? She screamed. Oh, poor Little Witch.Little Witch hung her head. I learned to read at school, she said. I love hearing stories, but nobody will read them to me. So I read them to myself. But this book is terrible, wailed Mother Witch. It's all about a lovely princess who lives happily ever after. But Mother Witch,Didn't you read about the poison apple, and the evil queen, and the ugly old witch? Ooh, gosh, Aunt Nasty and Aunt Grouchy. Evil? Witches? Poison? Yum! Really? Asked Mother Witch. Really? Said Little Witch. That night,Everyone sat together in the family room. Little Witch read aloud. And the evil queen said, Take Snow White to the forest and kill her, read Little Witch. The witches rubbed their bony hands together and giggled. Keep reading, said Aunt Grouchy. Then Little Witch read the part about the prince.But Aunt Grouchy and Aunt Nasty were fast asleep. What's the prince? Asked Cousin Dippy. They're on, said Mother Witch. Be quiet and let Little Witch finish. And Little Witch did. Mother Witch put Little Witch to bed. That book has a very stupid ending. Nobody lives happily ever after. But...The middle parts were good. Do you think I am a good reader? Asked Little Witch. Yes, said Mother Witch. You're good at everything, except being bad. The next morning, Little Witch woke up early. She wasn't sleepy at all. She put Snow White into her backpack. Bring home another book, said Mother Witch.But only if it's wicked. She only likes bad books, right? It's a deal, said Little Witch with a wink. Mother Witch gave Little Witch a big hug. Then Little Witch flew off to school. Aww, what a nice ending. So in the end, Little Witch is allowed to read. Now, let's learn some key words from our story today. So first, please listen and then copy me. Science. Science. Gerbil. Gerbil. Remember. Remember. Borrow.Borrow. Rotten. Rotten. Hide.